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乐涛。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五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六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地铁十一号线西段 S 一线在今年年底将开通运营。今天位于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运行。大兴今年重污染天气仅为八天。好，下面是详细报道。我们首先来关注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今天下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通报了2022年度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工作。自明年的1月1号起，全市禁止燃放烟花爆竹。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截至目前，五环路外各区都已经发布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通告。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危险物品管理支队民警宋阳介绍， 除了门头沟区和房山区是从2022年1月1日起实施全面禁放外，其他各区到今年底全面实行了禁放。也就是说，从2022年1月1日起，除了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焰火燃放表演项目经公安机关许可后可以进行燃放，其他地区全面禁放。2022年春节期间，本市将不再设立烟花爆竹零售网点。 市公安局已在全市范围内启动了打击查缴非法烟花爆竹专项行动，以清查收缴、重点整治、卡口查控、破案打击为重点，对点上私售、面上私存、道路私运、个人私买的违法行为持续不断地进行打击。治安管理总队危险物品管理支队支队长关四喜说， 案件已经达到39起，收缴烟花了4300余箱，42人受到了刑事行政处罚。今年从进京渠道已经查过几起案件，其中有一起在12月初房山进京检查站查获厢式货车在外边用其他的遮挡物，但是里边装满了非法烟花508箱。 市烟花办也将积极会同各部门、各区政府，全力推进全市烟花爆竹禁放管控工作。治安管理总队危险物品管理支队民警宋阳说， 从强化宣传发动、周密组织部署、加强隐患排查等方面落实禁放工作，确保2022年禁放工作的顺利实施。 市烟花办希望广大市民朋友遵守禁放规定，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积极举报非法储存、运输和销售烟花爆竹行为。对于举报有功人员，公安机关将按照每箱20元、最高200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再来关注记者在石景山区第17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了解到，地铁11号线西段 S1 线在今年年底将开通运营，未来石景山区将会建成金安桥站轨道微中心和苹果园交通枢纽，在今年的年底前三条城市主干路即将通车。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下一站新首钢。 地铁十一号线西段正在进行车辆空载试运行。北京城市快轨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三部张纪元介绍， 北京地铁十一号线西段工程北起的模式口站，南至新首钢站，工程线路长度约4.2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车站4座，预计2021年底将开通金安桥站、北新安站、新首钢站3站2区间。 地铁十一号线西段，它是石景山区首条南北向地铁线，将解决北京冬奥会赛时接驳问题。张纪元说， 新首钢站距离北京冬奥组委会办公区、滑雪、大跳台、场馆步行距离不到5分钟，乘客乘坐地铁到达新首钢站后呢，可乘坐摆渡车到达冬奥场馆，十分的方便快捷。 年底通车时，金安桥站将和六号线 S 一线实现换乘，未来还将和市郊铁路荆门线换乘，成为四轨交汇的轨道微中心。今年年底 S 一线金安桥站到苹果园站区间也将开通，未来苹果园站将实现地铁一号线、六号线和 S 一线三轨交汇换乘。道路方面，高井规划一路、北新安路南段、锅炉厂南路也将在年底前实现通车。石景山区城管委市政工程科科长张海滨介绍， 北线路南段和锅炉厂南路是北京冬奥组委冬奥会比赛和训练场馆的重要交通出行道路。道路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新首钢高端服务周边配套的主干路网。高井国外一路建成后，为辅市路高架在五区西部地区增加了一个出口，将会缓解石门路金岭西街的交通压力。 明年石景山区将推进永隐渠南路西延工程，加快完善首钢北区东部和东南部衙门口东区以及西部地区等重点区域周边次干路支路建设。 再来关注，近日在朝阳区人力资源公共服务中心的帮助下，全市首位持有境外职业资格的专业人员完成了北京市工作居住证的核准工作。这位专业人员持有的是 CMA 美国注册管理会计师职业资格。根据了解，在今年的九月份，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和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境外职业资格认可目录 1.0 版对外公布，北京市认可82项含金量高的境外职业资格。今天位于冬奥会延庆赛区的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正式对外开放运行，并且进行了首批身份注册卡和制服的发放，这也是延庆赛区首个正式运行的冬奥场馆。根据了解，在整个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行期间，延庆制服和注册分中心预计将为延庆赛区的两个竞赛场馆、四个非竞赛场馆发放身份注册卡约20,000张，领取制服的人数4000多人，发放各类制服装备约7.12万件。记者今天在大兴区两会上了解到，十三五时期，大兴区 PM2.5 的年均浓度从89微克降至37微克，下降了46.3%。优良天数从154天增加到264天，上升了71.4%，改善幅度均为全市第一。2021年，在巩固十三五时期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大兴区持续深化一微克行动。截至到11月份，大兴区 PM2.5 的累计浓度为每立方米34微克，首次达到了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中污染天数为8天，同比减少3天。记者今天在央行了解到，央行党委昨天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会议当中提出，将会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稳妥有序地推进数字人民币研发，持续地深化国际金融合作，推动金融业有序扩大开放，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稳妥实施好房地产金融审慎管理制度，加快完善住房租赁金融政策体系，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路况方面的消息。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实时路况，全路网的交通指数是 2.2， 属于基本畅通。也欢迎大家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的新闻和全国的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到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乐陶，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编辑部的故事。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未来越爱越期待，我舞轻空，心花怒放，表白。像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 摇摆。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Push.